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董晓把时间地点告诉英明，嘱咐了一句别开车。横竖都得喝，开了车反而麻烦。其实比起英明对十亿事业的了解，反而十亿对他知道的还要更多一些。毕竟电视经常放着，其他人多少也会聊，上个网随便搜一下，消息都铺天盖地。哪怕不是经常见面，想知道对方最近在干什么也不难的。前提是英明没有遭到一定程度的封杀。电影剪辑的事情，十亿还是从寇金那里知道的。正好他找对方有一点事，聊到英明就很自然地说到这件事。当时十亿没做表示，把找寇金的事情说完就挂断了。寇金总觉得十亿比以前更深沉了，虽然本来也不是一个多好看透的人，但是现在的十亿对比以前的，似乎做事更不喜欢打招呼跟解释了，所有的盘算都挂在心里的感觉。寇金说不上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只是有点别扭。不过因为寇金提到英明的事，石毅专门去问了一下，基本上现在都知道他跟英明的关系了，哪怕是稍微熟悉点的朋友都语气比较怪，碍着他的面子不敢仔细问，话里话外的旁敲侧击的绕圈子总是免不了。石毅最初还有点想发火，后来也就平淡下来了。哼，毕竟事实就是事实，隐瞒不了，也只能去习惯。几次想打电话给英明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忙，却都是犹豫到最后还是没有打出去。因为太了解对方，知道英明的性格，纵使他问了也不会听到对方提要求。如果照他以前的性格，无论英明开不开口，可能他都要去插一手。但是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再面对这种境地，他选择了等。等英明主动告诉他。所以其实石毅没有想到会那么巧地碰到董晓和英明。他是在中途去洗手间的时候撞见了董晓，对方也没有隐瞒，告诉他自己和英明在隔壁跟几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吃饭。 你要过去打个招呼吗？ 董晓看到石毅和英明那组照片的时候也很意外，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俩人是这种关系。但是过后再自己回想一下，又觉得似乎隐隐是有些端倪的。只能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太奇妙了，尤其是放在他们三个人身上，戏剧化的让人忍不住唏嘘。史毅对董晓的提议只是笑了笑， 不去了，等你们结束了到旁边来找我，我送他回去。 你真不过去看看？ 董晓这么说是因为英明在里面被灌得很惨。演员这种职业，就是别人看起来好像很牛逼，其实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在给自己撑场面，到了台下到底谁是孙子谁是爷根本就说不准。那帮所谓的大老板奚落人是不会看你演戏好不好的，逮着一点把柄就要用别人的痛苦来衬托自己的牛逼，说白了就是一群混蛋。石毅听出董晓话里的暗示了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摇了摇头。 如果我是他，我不会希望现在他出现在我面前。 话是这么说，石毅在回包间路过董晓他们那个屋的时候还是往里看了一眼。英明背对着门仰头灌了一瓶洋酒，他对面坐着的人有两个石毅是认识的，还打过交道，不过都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难免应酬聚在一起，谈不上交情。还有两个就明显年轻一点，看着英明这么喝，嘴里一个劲儿的嚷嚷，表情实在欠揍。石毅就这么看了一会儿，等到董晓出来的时候刚好看见进自己的包房，推开门，他离开时的打赌还在继续，英明一瓶已经见底了。 酒不能这么喝，再这么喝就要出事了。 董晓上去拦了一把，硬挤出一点笑容。 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英明这酒量，再来一杯也没问题。 旁边人拨开董晓，半杯又递过去了。 英明， 我以前真是没看出来你。本来以为过气了的演员都是风光不再，没想到你这人有点意思嘛。你跟那个什么军二代的事儿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 发问的这个人戴着眼镜，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上了酒桌两杯下去就有些犯浑。尹明看了他一眼，脸色都不带变的。 我酒量不如副处长的气量，这么冒风险的事儿您都能答应，处长这么仗义，再喝一瓶也没问题。 他这么一说，对方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笑。 看来你不止酒量好，这脑子也挺快。 英明正好接过酒杯。 处长只要点头，这杯我一口干了。 坐在上座一直没吭声的中年人，则是把手上一杯已经满了的酒杯借着转盘转到英明跟前。 你要是这两杯都下去，这忙我就帮帮看。 好。 英明没有管旁边拦着他的董晓，端起酒杯就喝。第一杯喝下去的时候，英明还站得住，等转到他面前的那杯再端起来紧喝了一口，他就差点直接吐出来，胃里翻江倒海一样的折腾，感觉酒精已经溢到他嗓子眼了。他下意识地扶住桌子，稳了半天才深吸一口气，继续端起酒杯。董晓脸色大变的想拉住他，但是慢了一步。显然这一屋子人没想到他竟然真喝得下去，都愣了一下，然后从刚才就拼命灌他酒的那个所谓处长笑着鼓起掌，稀稀落落的称赞终于冲淡了屋子里有些紧张僵硬的气氛。英明勉强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眼前你来我往的互相吹捧，偶尔点名到他头上，他就点头笑一下算回应，但大多数时候他根本就听不见耳边的人到底在说什么，身上冷汗冒得越来越多，那种急于将身体里的酒精倒出来的感觉快把他逼疯了。最终他忍无可忍地站起来，拍了一下董晓的胳膊，没管身后的目光到底是嘲笑还是其他什么，英明一句话都挤不出来，开门就往外走。身后门关上的瞬间，他再也撑不住，直接跪到地上。预计之中的冲击并没有感受到，英明这一泄力是直接摔到一个人怀里的。石毅很稳地架着他，浓郁的酒精味充斥着两个人，在这样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刺鼻。 你怎么样？还撑得住吗？ 但是他问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他。一名挣扎着摆了下手，脸色难看至极的指了一下洗手间的方向，石毅二话没说把他半拖半拉的扶过去。刚推开隔间的门，一名终于忍不住吐了。大概除了石毅，没有人见过他这么狼狈的时候。一名虽然喝了这么多酒，脑子里其实还是很清醒的，只是四肢都有点不受控制。酒精翻腾耗尽了他所有的意识，生理上的排斥无论他心里如何调整也无法平衡。石毅始终站在他后面，扯了点手指递给英明。他犹豫地看了看外头，考虑要不要给英明弄杯水。英明这一个晚上几乎就没有吃东西，胃里全是酒精，这么倒出来了倒是舒服了不少，勉强靠着隔间的门板维持自己的站姿。他疲惫地闭上眼睛，低声咒骂了一句。 真他妈的难受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喝成这样了。石毅把自己的围巾弄湿了递过去给英明擦嘴。两个人沉默无声地看了彼此一眼，然后英明很轻地皱起了眉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应酬。 不大的隔间因为刺鼻的气味而让人有点待不下去。石毅把英明扶出来，两个人靠在边上，石毅看着英明。 你最近怎么样？ 后者没有什么力气搭理他， 只是转头看他一眼，随即下一秒又冲回洗手间。石毅在外面皱眉等着，过了五六分钟，英明才撑着门边走出来，有点踉跄地挪到洗手池旁边，用清水漱了个口。